代表了自由仁爱。当太阳照到大地，你看见那蓝蓝的青天碧海。嘿呀嘿，嘿是阴暗的妖风，代表了堕落